凌晨于街角偶遇你，不羁眼光对望，全不知怎么去躲避。再见时诱惑眼神，为何在黑暗再流离？悠悠的浅笑在丝丝心里细味，柔情目光于分秒都记起，恋曲轻轻奏着，难自控我喜和悲，还会记得街边转角，这乃只为你等候，暗恋滋味。乱散满心扉，情无道理，无造气，无限美，无尽之心意。再讲出，再讲出，再讲出心中故事。是你在平平情路中，掀起串串细雨和夜风，情是永远逗留于这个心里，默将爱赠送。降下凌晨于街角偶遇你，不羁眼光对望，全不知怎么去躲避。再见时诱惑眼神，为何在黑暗再流离？悠悠的浅笑在丝丝心里细味，柔情目光于分秒。难自控我喜和悲，还会记得街边转角，这女子为你等候，暗恋滋味，凌乱散满心扉。情无道理，无造气，无限美，无尽之心意。再讲出，再讲出，再讲出心中故事。 讲出，再讲出，再讲出。